僵尸先生第二部，原著黄英、骆泽之、黄炳耀，后期志聪，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 第四章，原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话说咧有哥去到义庄同九叔同文才秉烛夜谈，就讲起喺有哥赶尸嘅途中又遇到一只偷僵尸嘅狐妖，咁有哥就觉得又识得控狐妖，又知道佢行进嘅路线，又要偷僵尸，咁呢个人起码就系一个道术高深嘅人，而佢偷僵尸咧又系为乜呢？而有哥咧又对佢哋本门嘅掌门大师兄好不满，咁好明显矛头就指向呢个哎呀大师兄啦。九叔眼神一諗，掘实啦，有哥就讲啦：阿友，冇证冇据之前，唔好武断。唉，师兄，我啊都系嗰句，狐妖出嚟偷僵尸啊，够出奇嘅啦。一般人捉只僵尸翻嚟，就已经够倒写罗蟹嘅啦。文才隔篱讲啦：啊，系啊，系啊，系啊，上次任太老爷嗰条尸，哇，搞到我又中尸毒，又系糯米粥，又系跳糯米，又浸糯米汤，哎呀，搞几耐我先好翻啊！真系，连师傅都俾只僵尸啊找亲。有哥就讲啦，练尸就唔系咁简单，而练尸啱啱都讲啦，练完啊做乜鬼？一唔系就攞嚟走私鸦片，而且讲真，佢偏偏系要偷我嗰啲，咁佢要咁多嚟做咩先？而且佢作得我啲老细去啊，即系识控尸啦。咁你话喺呢个地步排除晒啲闲杂人等，仲会有边个啊？九叔听住，眉头啊紧皱，攞起个茶杯，啷下啷下，半日都冇饮。有哥仔过嚟讲啦，师兄谂咁多都无谓啦。我知冇证冇据啊嘛，不过咁你又要小心。文才又问啦， 小心小心乜嘢啊？师叔， 闸住，叫有哥。 哦，有哥， 你啊谂下，我赶尸过嚟，我啊可以行得快啫，条尸啊要慢慢跳噶嘛。 系啊， 九叔个眉头一紧。望住阿有哥就讲啦，你嘅意思系偷你僵尸嘅人就系呢附近， 八九啊不离十噶啦，我觉得就 九叔啊听到翘埋双手，不自觉咁啊企咗起身，慢慢就行入自己间房啦。而喺呢个时候，文才见九叔愁眉不展咁入咗自己房嘅，即刻啊死唔切咁控个头过去同有哥讲啦， 有哥。 点啊，细佬？ 赶尸咧，系唔系啊？会比我哋而家嘅收入又高啲嘅咧？ 唉，细佬，你啊用个脑谂下啦。我哋啊出嚟行走江湖嘅，李师傅咧，守住个义庄，揾得佢睇风水嘅，都系啲大户人家嘅啫，一般嗰啲街坊。有餐饱饭食就不得了啦，边度有闲钱啊请你去睇风水啊？你话咁条数计落啊，咁啊赶尸帮人哋做下嘢啊嘛，点都就叫做多啲咧，多啲咧。 文才听到眼都放光啦，系咯，我都觉得咧，师傅有时啊同人哋睇风水啊，拣山地啊，都次数都唔系好多下啫。 咁啊，梗系啦！我问你啊，细佬，呢个世界有钱佬多定系穷人多啊？ 我梗系有钱佬啊，好少啦。 咁咪系咯，有钱佬啊，有几多个老豆啊？ 咁啊，无论有钱佬定系穷人家，都系一个老豆嘅啫。 咁咪系咯，有钱佬已经唔多啦。佢哋个老豆都一个，喂，今年揾你睇完，唔通明年又揾你迁坟咩？有数你计噶嘛？ 文才拗拗头就醒水啦。 啊，师叔，有哥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赶尸啊？ 四眼道长有个邪眼瞄瞄佢，一路攞住杯酒，一路望到文才心都发麻咁仔。我同你讲啊，细佬，你唔系谂住学完之后， 唔会，我唔会做啲伤伤天害理有违良心嘅事噶。我净系想搵多少钱咯、啊。咁你都知啦，有数计噶嘛。跟住师傅学呢啲嘢，有时跟出跟入咁，我都唔细啦。 哦，阿友哥攞住杯酒，咕一声就吞咗，面红红咸湿湿咁啊，望住佢讲啦。 我知啦，细佬，你啊思春系嘛？ 咁啊， 系明嘅，明嘅，都好。既然都系同门师兄弟啦，我教你又冇乜所谓嘅。不过有言在先，第一就要你师父肯。文才听到呢度，突然间系揞住自己把口，做咗个嘘咁嘅手势。有哥望望佢。再瞄瞄九叔间房嗰边，静静鸡控个头过去问： 你啊，唔好话俾我知你师傅唔俾你沟女啊！ 文才拗拗个头， 咁如果俾师傅知道我系为咗要成家，所以要搵多啲钱呢，咁啊即系佢话真系学道术居心不良，咁好可能就唔俾我学噶咯。 我话未讲完啫。突然间门口传来秋生把声嗌入嚟，师傅，师傅，只听见啊嗌咗两声啫。秋生啊冇鞋玩剧咁又行咗入嚟，一眼啊望到四目道人阿友哥，咁望住文才问啦： 文才，呢位系？ 文才讲啦：呢个系我哋阿师叔四目道长阿友哥啊。秋生啊望住阿四目道人，拗拗个头。点都唔可以将九叔嘅形象同埋眼前呢位叫做友哥嘅师叔啊连埋一齐喎、啊，咁唔系师傅阿九叔咧，平时啊不善言辞，端起嘅师傅样，行路啊腰骨挺直，不时间啊双眉深锁，一股成熟男人嘅派头。而眼前呢位四眼道长咧，咧咧啡啡，见黄袍啊。磨到穿晒咁滞，又唔单止一边啊翘住只脚，一边啊除咗只鞋，左手啊摸住个酒杯，右手时不时啊捽捽只脚趾，捽完仲要闻一闻添。哎呀，好难想象系同一个师傅教出嚟。有个望望秋生，从佢眼神里边好似读懂咗啲咩信息咯。咁啊攞起个酒葫芦，往个杯里边嘟咁倒咗少少酒，一路望住秋生讲啦。 咩呀，我话个样唔似你哋师叔咩呀？ 秋生就讲啦：我唔系，咁只不过觉得就 只不过同你哋师傅个样好大出入啊嘛，系嘛？ 秋生就唔好意思咁啱啱个头就讲啦：咁啊真系会有啲嘅。我叫秋生啊，师叔。秋生嘅话都未讲完，师叔两个字啫。只见到阿友哥同埋阿文才异口同声咁啊，同佢讲啦，叫友哥就得啦，唔好嗌师叔，师师叔叔啊唔老礼啊嘛。正当呢三个人准备开始臭味相投咁倾偈嗰阵，九叔仔里边行出嚟讲啦， 咁夜仲翻嚟嘅，婷婷咧送我翻去未啊？ 秋生拧转头讲啦，师傅，我送咗婷婷翻我屋企嗰边啊。 姑姐就话有啲嘢想同婷婷讲，咁我一个男仔呢就唔係咁方便，咁我咪返嚟囉。 九叔望望秋生，上下打量下佢就讲啦， 返嚟就返嚟啦，做咩同人打交啊？ 文才一听望望秋生就讲啦， 係喎，点解你件衫咪烂咗，做几只鞋印喺度㗎？ 秋生一屎忽坐低同文才讲啦，我啱啱就想同你讲呢啲嘢啊，你都唔知啊！啱啱送完婷婷翻屋企，你估我见到边个？ 你见到边个？又遇到只女鬼啊！你 我猜，我见到武时威啊！ 哇，三更半夜，你见到个暴快到平常啫嘛？ 你都傻嘅， 三更半夜喺条街度行嘅，除咗打更佬啊，点会有个保安队长啊同你巡街啊？ 我咁又系，咁无时威喺条街度做乜鬼嘢？同你打交？ 诶，咁又唔系噃，我系见到无时威喺度扮狗啊。 吓？扮狗？ 系咯，都唔知佢做乜鬼嘢喺条街度，喔喔喔咁喺度叫。 我啊上去同你打招呼啦，佢竟然扑过嚟咬我，跟住我就走啦。 啊，陈家玲系咁追住我唔放， 跟住我同佢讲啦：，喂，大佬，你扮狗都唔使咁嚟扮法噶，饮大咗你就饮醒酒汤啦嘛，系咁追住我做咩啫？ 啊，点知佢又唔认得我咁样样， 柴身条脷喺度嘻嘻下下咁样，时不时仲往住我屋企个方向闻下闻下，都唔知佢做乜。突然间啊，四目道长阿友哥咧就问佢啦：， 喂，细路。详情系点嘅？佢啲眼神系点嘅？ 九叔亦都背住张手望住阿秋生啊讲啦， 细致啲。秋生啊，一字望住师傅，一字又望住阿友哥，点解啲气氛突然间咁奇怪嘅？跟住一路拗下个头，一路啊皱起堂眉，慢慢就喺度谂啦。 佢咁嘅，我今晚啱啱啊送完婷婷翻去， 咁你就知啦。姑姐同婷婷倾偈。我见今晚都冇乜着落噶啦，咁啊谂住出街行下，顺便啊经过任家睇下任家有啲咩执咁啦。 点知啊，我啱啱行到任家门口啫，就见到有个身影喺隔篱，鬼鬼祟祟咁踎喺度。 喂，等等阵，你啊确定佢系踎喺度就唔系爬喺度？ 系啊，系踎喺度噶。 咁有冇伸条脷出嚟啊？ 有冇伸条脷出嚟呢？天色咁黑，我冇怀疑啊。我就见到有个人影踎喺度，咁我行过去问啦。喂，边个啊？咁点知佢又唔应我，我以为贼啦，攞嚿石仔兜头啊掟过去。啊，点知嗰条友呢照样踎喺度，俾我掟中咗。拧转头过嚟，原来冇示威。我就问佢啦：喂，咁晏喺度做乜鬼嘢啊？你唔系打算嚟封任宅系嘛？但系冇时威又冇理我喎，好似唔识我咁，攞个鼻又系咁呢度索下，嗰度索下，兜口兜面仲撞过嚟添。 九叔啊讲，你嘅意思即系话佢好似唔认得你，好似失咗魂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啲咁嘅感觉噶，仲好似睇唔到我咁样添。 有哥喺隔篱讲啦，佢系点样睇唔到你啊？ 唔系就系我喺佢面前。佢都唔觉有人喺佢面前咁兜口兜面咁就撞过嚟咯，跟住我梗系避噶啦，跟住就闹鬼佢啦。喂，啊你个冇示威啊，行路又唔戴眼，嗌又唔应咁，想点啊你？点知咧，佢经过我嘅时候，突然间啊震一震，跟住用个鼻喺我身上面索啦。我见到佢样咁奇怪，谂住行上去拍鬼佢啦。啊，点知佢啊突然间伸条脷出嚟，嘻嘻嘻咁喺我身上面吻。哎呀，成隻狗样咁呢，仲攞隻脚嚟嗨我啊，哇，核突到呢。 九叔就讲啦，你嘅意思即係话佢经过你身边嘅时候就变成隻狗咁样。 有哥就讲啦，去到你隔篱就闻你添啊。 係啊，跟住我梗係唔俾佢闻啦，咁係咁攞隻脚嚟硬佢啦，点鬼知俾佢追咗一轮啊。我先返返嚟呢边啫。 咁佢係几时冇一直追嘅？ 喔，咁我唔知啊。我行返嚟师傅呢边行咗行，见佢后面冇追啦，我冇理佢啦。 有哥就讲啦，细佬，咁即係话佢知道你嚟义庄呢边就冇追你啦，係咪？ 可以咁讲啩。 有哥听到呢度啦，我只眼又望望九叔嘅讲啦， 点啊师兄，冇估错啦嘛。 九叔嘅皱起堂眉嘅讲，佢系应该俾人移咗魂。 抽身嘅问啦，移魂？咩叫移魂啊，师傅？ 文才讲啦，哦，我记得啊，移魂好似系话系将一个人嘅魂魄咧就抽咗出嚟，然之后你唔系话佢系似只狗嘅系咩？ 系咯。 咁应该系啊，将一个 狗嘅嗰种特性咧，就通过一个唔知咩法咒就控制咗呢个人，帮佢哋办事。系咪咁啊，师傅？ 狗叔又冇话系，又冇话唔系，自顾自咁啊，扭岌头望住阿友哥讲啦。 睇嚟背后嘅呢个人同官府有啲拉楞，用咗移魂法。 友哥讲啦， 系啊，级数都唔低添。 阿友哥讲讲下，望住秋生话啦： 你身上边系咪带住你师傅俾你嗰啲符啊？ 秋生搲搲自己嘅身，嗱，有啊，师傅临出门口咧，梗会俾张符我哋嘅。 友哥将道护身符攞起手，望住九叔讲啦： 闻到除啦呢镬真系，呢、这、一个叫边个啊？ 哦，武士威啊！ 呢度嘅保安队长嘅部头嚟嘅。 哦，即系有人通过官府嘅关系识到呢个冇人敢喐嘅保安队长，然之后就用移魂法嚟控制咗佢，就喺任家嘅宅上面啊睇水，跟住啊见到秋生，然之后 就感应到秋生身上嘅符， 系啊，就知道系本门嘅符咒，所以就一路咁跟住阿秋生翻嚟呢度啦。 而当佢知道秋生系往我哋呢个方向嚟嘅，佢就冇再追。 咁啊，牌面上睇仲算俾翻几分薄面你嘅，不过背后有啲咩勾当，又唔想惊动你，咁啊，你谂下会系边个咯？ 九叔啊，皱住堂眉，一路翘住手，一路讲，始终 啊，都系冇证冇据啊嘛。 正所谓眼见为实，就算我哋推理得几咁合理， 唉，我明嘅。阿哥，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哋几个呢几日都系少出门啦。 文才突然间就讲啦， 啊，唔得，我哋可能呢两日就真系会出门。 秋生喺隔篱讲啦，系咯，我哋听日就会帮婷婷执嘢送佢去。 九叔个手一挥就讲啦，我知。以今晚嘅情形睇，佢应该都唔会惹上我哋。不过我真系想睇下，到底系边一个喺后边，又要偷你哋师叔条尸，又要去任家大宅嗰度睇水啫。 呢、这个时候有哥啊搭把嘴讲啦：， 喂，你哋讲嗰个任家应该系静落唔少嘅，系咪啊？ 秋生啊拗拗头讲啦：， 静落有几多咧？我真系唔知啊。我听讲阿任老爷仲有笔钱，唔知佢自己收埋喺边噶。我都问过婷婷嘅，婷婷话佢自己都唔知道。不过婷婷都话呢啲缘分嚟嘅，搵到就搵到，搵唔到就冇计啦。唉，反正佢依家都系搭定心水去舅父嗰度噶啦。 讲到呢度，九叔啊越皱越心堂味啦。 有哥仔隔篱讲啦， 咁啊照咁睇，嗰个保安队长。应该就系想索下啲嘢收喺边。 秋生啊反应过嚟啦，就讲唔通佢就系想利用保安队长呢条友嘅身份，方便去闻下嗰啲财宝收喺边度。 有哥啊索啖走啊讲 呢个可能性系最大，而且我谂唔到有任何嘅理由三更半夜，一个保安队长又唔系打更又唔系巡逻。在一个有钱佬间豪宅面前踎住，有乜胶又可以索啊？无非又为钱啫。 秋生啊讲啦，师傅，咁呢件事， 婷婷啊有资格知，不过冇必要知。 文才讲啦， 有资格知，但又冇必要知，咁矛盾嘅。 秋生啊讲啦，唉，你都傻嘅。有资格知呢，即是话啲钱是婷婷嘅。佢当然有资格知道自己啲钱喺边度啦。冇必要知呢，咁即係睇嚟呢班友仔来者不善，仲要有啲手段嘅添。咁如果婷婷知道咗，又俾佢哋知道婷婷知道咗，咁婷婷就好危㗎喇噃。 有哥仔隔嚟讲啦， 睇唔出啦，你两个徒弟都唔算蠢钝，睇起身有啲冲动，但系点睇都系醒目仔嚟嘅。点啊？ 想唔想学多尾赶尸嘅手段咁啊？ 一听到呢句说话啫，文才眼都放光，抽身啊拗拗头， 赶尸？赶咩尸啊？ 咁好啦，听落嘅情况呢，阿友哥啊有打算将一啲赶尸控尸嘅技术啊教俾抽身同文才。咁阿九叔又会唔会应承呢？咁咁突然，点解佢又想教啲赶尸嘢俾呢两个师侄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